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比亚迪润城 4S 店五一黄金周提前开抢了，活动时间4月29日至5月3日，现场最高优惠30000元，更有机会赢10000元电卡。抢购电话：010-8931-7680，010-8931-7680。五一买车去哪里？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，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，五重惊喜领域，即享免息购车、现金优惠、精品礼包、免费保养、置换补贴。详询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8030-8588。

你的声音就好像小铜铃，我曾问你是否谈过爱情，你却把手摇动，白白的玉手多玲珑，红字千万种千万种，都叫我对你动了情，都叫我对你动了情。曾问你是否动了真情，你却把头儿摇动，弯弯的眉毛像彩虹，红字千万种千万种，都叫我对你动了情，都叫 下的脚步太累了，心里有点酸楚，太久没回家了，纠结在平淡离不甘的平凡，忘了离家时的家乡，在路上抬头望，多晴朗，回家乡， 明天的事不用再去紧张， 在路上 的风吹， 抬头望，

远方的你是否叹息？从来没遇见，仿佛已相恋。

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。